第十六课，你看过京剧吗？一，句子。 101，你看过京剧吗？ 102，我没看过京剧。 103，你知道哪儿演京剧吗？ 104，你买到票以后告诉我。 105，我还没吃过北京烤鸭呢。 106，我们应该去尝一尝。 107，不行。 108，有朋友来看我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你看过京剧吗？ 没看过。 听说很有意思。 我很想看，你呢？ 我也很想看。你知道哪儿演吗？ 人民剧场常演。 那我们星期六去看好不好？ 当然好，明天我去买票。 买到票以后告诉我。 好。二， 听说烤鸭是北京的名菜，我还没吃过呢，我们应该去尝一尝。28号晚上我没事，你呢？不行，有朋友来看我。30号晚上怎么样？可以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你看过京剧吗？ 二，我们应该去尝一尝烤鸭。 三，买到票以后告诉我。扩展。 一，玛丽，快来，有人找你。 二，你看杂技吗？ 不看，昨天的练习我还没做呢。 四，生词。锅。京剧。演。以后。告诉。烤鸭。应该。行。有意思。当然。名菜。是。酒。茶。菜。价钱。收。词典。咖啡。杂技。练习。专名。人民剧场。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以前我没看过中国的杂技，昨天晚上我看了，中国杂技很有意思，以后我还想看。我也没吃过中国菜，小王说他会做中国菜，星期六请我吃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三声加第三声。 友好，晚点，语法，了解，展览，很短，海水，古典，广场，永远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国际，水果，过去，吃过，商店，欣赏，上海，车上。